在张家口市崇礼区，迎冬奥科普展昨天开展，目的是更好地普及冬奥知识，引导公众积极关注参与冰雪运动，让大家感受冰雪运动科普的无穷魅力。 从2015年7月31号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权至今，冬奥会筹办工作已经进入全力冲刺、全面就绪、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竞赛场馆已经通过雪上和冰上测试活动的考验，非竞赛场馆相继完工并完成交付。 作为首个竣工落成的改建竞赛场馆，首都体育馆昨天首次对外开放，完全面向普通大众，让大众在奥运冰场享受冰雪乐趣，在炎炎夏日来一场畅快的冰雪约会。 2008年北京奥运会排球比赛在首都体育馆举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这里将产生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两个项目的14枚金牌。 冰雪惠民计划昨天同步启动，面向全国冰雪运动场馆倡议每月面向社会不少于一次免费开放，为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做出积极贡献。 国家体育馆日前开展板墙转换作业，为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举办做好准备。 国家体育馆曾举办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体操、蹦床、轮椅篮球等比赛，在2022年的冬奥会上将举行男子冰球、女子冰球部分比赛以及残疾人冰球比赛，是名副其实的双奥场馆。 北京冬奥公园最具亮点的马拉松路线基本建成，这也是市内首条全封闭跑马路线。长约42公里的滨河马拉松线依托永定河绿道慢行系统，串联起了莲石湖公园、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和高井沟入河口公园等。 据了解，沿途的跑马大本营、高县公园等6大景观节点正在加紧建设中，冬奥公园整体将于今年11建成亮相。 配套建设方面，2022年北京冬奥会轨道交通工程新建泰西铁路泰重段无闸轨道日前全都浇筑完成，明天开始铺轨和四电施工，预计年底前开通。 泰西铁路泰重段项目连同2022年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主要比赛地张家口崇礼区和太子城冬奥村两大核心区，全程约16公里的路程，列车运行时间仅需6分钟。 北京市57项冬奥建设任务已完工53项，在圆满完成保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后，北京全面进入冬奥时间，各类活动举办。 第二届京宝杯京津冀冰蹴球大赛北京赛区选拔赛昨天在乐坛体育馆举行，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在乐坛体育馆比赛现场，记者看到这里铺设了4块10米乘10米的仿真冰板，用旱冰模拟冰蹴球比赛环境，红蓝双方各两人在相当于半个羽毛球场地上，中心有一个大圆圈，双方用脚踢旱冰球，将对方的球撞出圈外，最后留在圆心球多的一方获胜，很像冰壶球的比赛。来自本市各区的27个代表队参加比赛，大赛分为公开组和街道组两个组别，项目设置为男女混合团体赛，西长安街街道和黄城根小学等代表队获得街道组和公开组前八名。获得一二等奖的队伍有资格代表北京晋级参加第二届京津冀冰蹴球大赛总决赛。据了解，今年的第二京津冀冰蹴球大赛总决赛由河北省保定市举办，活动主题是冰蹴情中国梦。北京赛区的比赛是西城区作为庆祝北京冬奥会倒计时200天的重要活动，为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据介绍，冰蹴球运动是清朝皇宫里开展的冬季运动，后来演变成老北京民俗运动项目。经过西城区体育局和西城区冰蹴球协会多年的推广，第一届京津冀冰蹴球大赛去年9月在国家会议中心的东博会冰蹴球展区开赛。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兴奋剂检查工作框架协议和通用兴奋剂检测服务合同签字仪式日前在北京冬奥组委举行。 根据合同，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将承担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兴奋剂检测服务，并全力支持兴奋剂检查工作。 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200天来临之际，波兰、韩国、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国家的冰雪队伍正在积极备战，力争在北京冬奥会上取得好成绩。 随着东京奥运会开幕临近，北京冬奥组委将在疫情防控、宣传推广等方面与东京奥组委加强合作，为北京冬奥会举办汲取经验。 200天的最后冲刺，京张两地涌动着决战决胜的激情，澎湃着精益求精的干劲儿。冰雪为媒，期待北京冬奥会大幕拉开，精彩上演。 接下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东京奥组委公布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出场顺序，希腊第一个出场，难民奥运代表队第二个出场，东道主日本最后出场。 根据奥运会的新规，未来几届奥运会东道主将倒数出场，美国和法国分别排在倒数第三和倒数第二位，其余代表团出场顺序将按照日语的50音顺序排定，中国代表团第111位出场。 韩国前乒乓球奥运冠军柳承敏日前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宣布，他本人在当天抵达日本后所做的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正在酒店接受隔离。 柳承敏表示，他在出国前分别做的两次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并已经完成两次新冠疫苗接种，但在抵达日本东京成田机场后所做的检测中被确诊新冠阳性。 奥运村的疫情也不容乐观，继前天在奥运村发现了一例新冠阳性，昨天又发现了2名运动员病毒检测呈阳性，截至目前已经有55名东京奥运会相关人员确诊感染。 我们再来关注，从今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将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每天播出10多个小时的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的最新消息。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本轮降水，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和市气象局昨天晚上联合继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未来48小时我市山区发生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 从7月16号下午1点到昨天中午12点，本市普降大到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59.3毫米，其中城区平均46.6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门头沟永定镇，达到了232.7毫米，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北部山区。 记者从市水务局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4点，大清河、永定河、潮白河流域部分中小河道出现了明显涨水过程，其他河道水势平稳。 全市共47处机制水点，其中朝阳区1处，海淀区21处，石景山区6处，昌平7处，怀柔10处，延庆2处。除海淀区沙洋路辅路之外，其他的积水点都已经处置完毕。 本轮降雨过程中，北京排水集团启动防汛1级响应并升级特级响应。截至昨天，集团运营范围内下凹式立交桥以及主要道路无积水断路事件。 北京环卫集团也启动了夏季防汛应急抢险应急预案，集团所属各作业单位共出动作业人员5200多人次，安排作业车辆480多车次。 多雨天气在本周将迎来彻底改变，周三开始本市正式开启多云转晴模式，周四迎来农历大暑节气。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近期北京连续遭遇2场强降水过程，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截至本周二，本市天气以阴天为主，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平均量级为小雨。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左右，气温不高，但湿度较大，闷热感持续。不过这种闷热潮湿多降雨的天气将在本周三迎来转机，周三开始本市天气以多云转晴为主，久违的蓝天也会持续再现，同时伴着气温的小幅走高，白天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上下，空气质量也维持在优良级别。节气方面，本周四22点26分将迎来农历大暑节气。俗话说，夏有三伏，热在中伏。大暑时节正值中伏前后，地表的热量积累到了极致，天气也进入到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这个时节天气湿热，很容易导致身体湿气过重。养生既要懂得防暑降温，还要着重祛湿。饮食应以清淡为主，适当多吃些绿豆、百合、番茄等，也可以选用一些健脾养胃的食物，比如赤小豆、薏米、南瓜等。同时注意三餐的均衡，不要暴饮暴食。另外，高温潮湿的天气，人们容易中暑，出现头晕、乏力、胸闷、食欲不佳等症状，要适当午睡半小时，以保持精力充沛。同时，空调房间温度与室外温度相差不要超过10摄氏度，出汗后也不要直对着空调或风扇吹风，避免感冒。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关注本次降雨，全市123个监测站雨量超过100毫米，3291支队伍11万余人全力防汛。 新京报评论：小卖部进入中小学，扎牢校园食品安全篱笆。 北京青年报报道，本市学生暑期托管服务今天启动。 人民日报来关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福州宣言。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七点开始的北京新闻关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公开征集特许经营生产商、销售商。 早晨七点半开始的主播在线今日头条来关注，北京市本轮降水总量达 10.5 亿立方米，继续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 冬奥会进入200天倒计时，全民冰雪运动潮到来，您是否准备好了呢？冰雪人才的引进给冰雪产业带来了哪些新生机？欢迎收听财富新动力冬奥会200天倒计时特别节目，冬奥篇章，冰雪产业再崛起。 近期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我国城乡各年龄组居民超重肥胖率继续上升，有超过 50% 的成年居民超重或肥胖，儿童和青少年的超重肥胖率也都超过 10%。 超重肥胖率的不断上升会对公众健康带来怎样的严峻挑战？医疗卫生小系统和社会大系统如何做好肥胖防控？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上海的郭某和王某通过非法手段骗取了某电商平台大量优惠券，低价购入商品后转卖赚取差价。近日90后刷单薅走45万被捕的消息引发热议，利用平台漏洞薅羊毛为何违法？羊毛党的法律边缘在何处？欢迎收听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一周舆情热点。北京2022年冬奥倒计时200天冰雪文化体验营活动启动，二季度经济数据发布等，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全市多家郊区景区在本轮降水中关闭。 昌平区十三陵镇全镇各景点昨天闭园，各进山路口已采取了封闭管控措施。 目前正处于北京主汛期，为保证人身安全，请不要在降雨频繁时期到山区或易积水处等危险区域玩耍逗留，更不要到河沟、溪流、水库等地私自捞鱼。 提醒市民时刻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确保安全出行。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24.2 摄氏度。白天天空云量较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局地雨强较大，出行请注意防范。最高气温在29摄氏度上下，空气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防暑降温工作还需要引起重视。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气温24.2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是19:40，明天的升旗时间是5:02。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贾萌编辑，刘佳、于飞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六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雨季到来，平房区屋内潮湿，居住条件差，居民期待尽快拆迁腾退，改善居住环境。 一到夏天就冒水，都是冒的水，每年都这样。 降雨导致小区外路面塌陷，相关部门表示将及时排查相关隐患。 啊，让他们如果有结构问题赶紧去修正，赶紧让他检查吧，这不是小事儿。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东城区天坛街道西园子三巷的多位市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们所在的平房区屋内雨季潮湿，生活条件差。此前相关部门计划拆迁腾退，但一直没有落实，居民希望居住环境早日得到改善。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的报道。 天坛街道西园子地区位于天坛北侧，大部分为平房区，包括直管公房和私有房产两种性质的房屋，共有1000多户居民。7月17号，记者在这里走访， 吵， 没气候都不敢跟家待着，又潮又热。 居民告诉记者，近段时间北京降雨频次高，这些平房因为地势较低，屋内潮湿，甚至出现地面渗水的情况。在居民郑先生家，他指着地面告诉记者：“ 您看我们这屋里的都地啊，一到夏天就冒水，就 这都是冒的水是吧？ 都是冒的水，拿那个墩布啊、吹风机啊、那个电扇吹都不管用，每年都这样。” 郑先生告诉记者，由于潮湿，他家墙皮已经发生大面积脱落，他用手轻轻蹭了一下墙皮， 全都掉，我都拿那个板子给他那个挡上了。 哦，这个墙皮 一碰就掉，你看。 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居民家。在居民王女士家，记者看到由于屋内潮湿，她家的墙皮出现脱落，木质家具发生变形。另外，西园子平房区居民居住空间狭小拥挤，有的居民6口人居住在16平方米的房屋内，部分房屋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破损严重。居民告诉记者， 瞧着这怎么住呀，又潮又乱，下点雨家伙房也漏，那前两天漏得哗哗的，根本就没法住。 也因此，多位居民称他们希望这片平房区早日拆迁腾退，改善居住环境。居民告诉记者，事实上相关部门也曾多次计划对这里拆迁腾退，但是一直没有落实。郑先生说， 80年末90年初就开始说要拆迁了，完了以后呢，90年和2000年都要求拆迁的，尤其最后一次就是花市那一带拆迁了，然后就等着我们了。 居民说，这片区域居民户口也曾多次被冻结。 原来这点吧，就是说户口冻结了，然后我们就等着，还一直就没有这拆迁东西走人，就没这消息。 冻过多少次了？我结婚，媳妇儿户口进不来；生完孩子，孩子户口进不来。 郑先生表示，居民曾多次向相关部门了解情况，但是没有确切消息。 有的人打电话，住建委给你回信说，你们就等着腾退吧，叫什么时候啊？说呢，你们等房管局通知。就没信儿。 那么西园子地区到底能否拆迁腾退？记者向属地西园子社区居委会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居民的需求我们也理解，10多年了，什么20多年了，他的户口冻结我们也知道，这答复的应该是办事处给您答复吧。比如说什么是拆迁。 于是记者向天坛街道办事处了解情况，值班工作人员表示， 我尽快，我这边真会反馈给我们相关负责人，到时候应该会给您回个电话，好吧。 之后记者向东城区住建委咨询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所以这个情况我可以给您到时候再核实一下是不是在拆迁范围内。 截至发稿，天坛街道办事处和东城区住建委还没有给出记者明确回复。不过记者查询发现，西园子地区居民曾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就这一地区拆迁腾退事宜进行过询问。2020年8月27号，东城区住建委工作人员曾回复表示，2019年1月，北京市住建委及东西城政府联合出台关于做好核心区历史文化街区平房直管公房申请式退租、恢复性修建和经营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中，关于直管公房申请式退租相关政策，私房可参照执行。通知指出，对核心区内平房不再采用大拆大建的方式进行改造，将开展直管公房申请式退租，退租工作以划定片区模式逐步推进。目前已经开展雍和宫大街、北二里庄两个申请式退租试点项目。如果能够确定房屋所在区域为申请式退租区域范围，到时候居民可以参照相应的政策参与退租。那么西园子地区拆迁腾退到底何去何从？这一地区又能否纳入申请式退租的区域范围内？期待相关部门尽快给出回复，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近日，家住通州区九棵树金桥时代家园的居民王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小区南门位于通州区云景南大街，7月13号大雨过后，南门附近地下泥土松动，路面塌陷出3到5平方米左右的坑口，而自己的车就停在塌陷的路面上。